上了你，每天等着你的消息。 微信里的妹妹，我爱你。 微信里的哥哥，我想你。 虽然我知道这是在虚拟，可是我的心里有了你。 为这里的每一座大山都是他们的脊梁。在高原，女人善良，因为这里的每一片草原都在他们的心上。高原的女人就像高原上的鲜花，不需要呵护，却常年灿烂美丽。他们的眼